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28集。 为了表现出一副友好的合作态度，吴样觉得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最好别耽误黑 K 老师做生意，于是一直等到晚上9点才找了过去，在已经锁门的能量馆门口给吴大力发了条信息： 我到了。 不一会儿，一片漆黑的店里就亮起了盏灯，黑老师踏拉着一双拖鞋出来给他开门。 你现在住这儿啊？ 吴样跟他进了后屋，见他推开占卜屋之外的另一扇房门，以为自己即将看见一个被褥不整的猪窝，却不料房间里除了一张电脑桌、一台台式机和一把椅子之外，干净整洁，什么都没有。 嗨，没有，这不是等你呢吗？ 吴大力过去拉开椅子坐下，摇了几下鼠标唤醒休眠的屏幕，输入登录密码。 来，自己过来瞅瞅。 屏幕上是个已经打开的网页，以表格形式呈现着扬州的76个检索结果，表头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、住址等各项。但最吸引吴样的还是屏幕右上角显示的已登录 LV19。 他本以为吴大力在调查扬州身份信息这事儿上只是个二道贩子，毕竟现在不论是公共信息、酒店住宿还是互联网产品，都是要实名注册的，想找到渠道搞到一个人的信息并不难。但眼前的这个页面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单从展现形式上看，这简直就是个数据库，既然能在全国范围内检索扬州，数据库的规模也一定不小。而无论是右上角那个已登录，还是吴大力之前提到的权限，都表明吴大力是这个数据库的注册会员。 你这什么东西啊？ 吴样疑惑地问。 这你别管。 吴大力随口敷衍。 这个表格导不出来，你要看的话呢，就在这看吧，赶紧的啊。 吴样隐约觉得这玩意儿的来头有点问题，斜睨他一眼，却没有再追问。反正他也不是人民警察，用不着匡扶正义。拿鼠标随手挑了个扬州，点击表格最后一项查看详情。页面切换，显示出这个扬州的更多信息，包括同一实名下绑定的多个手机号码，还有张一寸照片，估计是直接从身份证上扒下来的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 吴样指着电话号码一栏下的一串星号。 要里空着就代表系统没这个选项，打星号的就是系统里有的，但是我没有权限去查看它，你呢也就自动忽略他们吧，我也没办法。 吴大力虽然给人感觉有点粗线条，但在替他查人这事儿上并未含糊。他按照列表的筛选结果看了一圈下来，确实没有江峰要找的扬州。倒是有个今天下午在十七中看到的光荣榜少年，身份证号打了星号，手机也是，只留了后四位。5140，和那日蛋糕店里登记的扬州手机尾号一模一样。吴样怎么掂量都觉得这不像是个巧合，于是指着屏幕问吴大力： 你这个权限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吴大力含糊回应：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在这个系统里面级别比我高。 吴样眉心轻蹙。 这意思是那个扬州也是这个系统的会员？ 我说你看完了没啊？看完赶紧走，谢谢。 吴大力上来扯了下他椅子。 吴恙才不管他，继续追问， 你这个系统什么来头，怎么能拿到登录账号？ 哎呀，我说你这问题咋这么多呢？ 吴大力不耐烦地上来关掉网页。 走了走了走了，我这是商用电脑，跪着呢啊。 从吴大力如此强烈的反应来看，吴恙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数据库的来路绝对有问题。但见他这般讳莫如深的架势，他也知道自己不论多胡搅蛮缠都问不出什么了。临走前，吴大力送他到门口，似乎有话说。吴恙递了个询问的眼神。 哎，那啥，明天我有些事情，我就不过去了啊。祝你开业大吉。 吴大力挠了挠头，目光错开他的，落在吴恙身边的门框子上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钱，我过阵子就还你啊。 不知为何，吴恙脑子里竟又跳出那个网页页面和右上角的已登录。最终他还是没有多问。他和吴大力认识的时间不短，交情也绝不算浅，自然不希望他因为需要用钱而惹上什么麻烦。然而凭借他对吴大力的了解，主动提出帮忙这种事儿，反而会把对方推得更远。吴恙笑着回应， 哼，行，不过那3000是给你办事儿的，原来的还上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借着算利息。 回到茶楼洗过澡，吴恙抱着笔记本电脑靠在床头，朝墙角的吴一舟招了招手， 来过来。 随后拍了拍身边的空位。吴一舟休养一天，腿脚利索了不少，晃着猫步走到床边，一跃而上，将前爪扶在他手臂上，刚好能看见他电脑屏幕。 你在查什么？ 吴一舟看了眼满屏关于国赛金牌、天才少年之类的新闻报道。吴恙摸起身侧的手机，调出下午翻拍的光荣榜照片，跟他确认。 这是那天取走蛋糕的男生吗？ 吴一舟仔细端详了会儿， 感觉照片上这个年纪更小一点。 照片是5年前拍的，要是只看长相呢？ 说完，他又用手挡住了照片里男孩的下半边脸，只露出眉眼。和提款机录像里戴着口罩的男生如出一辙，难怪第一眼看时觉得眼熟。吴一舟知道他心里应当已经有答案了。下午在17中时调查扬州未果，吴恙就开始怀疑江峰提供的照片有问题，再加上刚才从吴大力那里拿到的信息，他愈发确认江峰相处了大半年的朋友或许根本就不叫扬州，而是借用了扬州这个名字。而真正的扬州是这张光荣榜照片上的男孩，蛋糕店会员卡的主人，或许也是那个他们一直正在寻找的神秘同居人。可那个江峰口中的朋友又是谁？他去哪儿了？又为什么一直假用扬州的名字？吴恙毫无头绪，觉得只能找到这个真正的扬州再问问清楚了。因为真名实姓的扬州是17中学唯一一位拿过国赛金牌的初中生，即便获奖时间已经过去5年，网上的相关新闻依旧不少。通常对于这样备受关注的天才少年，都会有后续的跟踪报道，比如他是否参加了第2年的比赛，是否有被邀请参加国际赛事，去了哪所高中就读，又被哪所大学录取。然而吴恙经过仔细检索，却发现网上关于这位扬州的所有新闻内容都大同小异，全部是关于5年前的获奖，再没有其他的任何相关报道。他推测其主要原因可能正如今天那位学生会的小干部所说，扬州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完成学业。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关于少年英勇对抗病魔的事迹宣传，或是号召社会捐款的宣传呢？他尝试着搜索，却依然没有找到答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